到这个小节陪伴当中，我是苏宝，继续来跟你分享一下张惠妹收录在96年发行的《姐妹》专辑当中这一首非常热烈的歌曲，来自张惠妹，叫做《姐妹》。 春天风会笑，常来个深桥，你就像只快乐鸟，夏天日头炎，绿叶在燃烧。 听到这首歌曲呢，来自张惠妹，叫做《姐妹》。继续来分享到王菲的这首曲目《誓言》。 去，不需要狂欢，人群只是空虚，多数的关心只是嘴上说说而已，真正懂我的人是自己。我的眼睛一做梦就看到你，一闭上就想哭泣，笑容忽然间变成奢侈品。我的生活充满了和你有关的记忆，每每靠近满城风雨，疯掉忙得累到连哭的时间都没有最好，就让我忙得忘掉你的怀抱，他曾带给我的美好，有人问好不好，怕伤心多慌，就咬牙说我很忙，这完美的话完美的伪装才让的眼睛，一做梦就看到你，一闭上就想哭泣，笑容忽然间变成奢侈品。你在哪里？总是每天要问你的一句，我要戒断这种恶习。我忙得疯掉，忙得累到，连哭的时间都没有最好，就让我忙得忘掉你的怀抱，他曾带给我的美好，有人问好不好，怕伤心多慌，就咬牙说我很忙，这完美的话完美的伪装才让解药，人怎能被想念打倒？有人问好不好，怕伤心多慌，就咬牙说我很忙，这完美的话完美的伪装才让我的痛没人看到。

听到的作品呢，来自辛晓琪，叫做《永远》。继续来听听看黄韵玲这一首作品《关不掉的收音机》。这是91年黄韵玲发行的第五张专辑，音乐呢依然是走的比较成熟的路线，也成功奠定了呢她之后的音乐风格。听听看这一首非常轻松有森巴风格的《关不掉的收音机》。 想知道你近况，我听人说，还不如你对我讲。经过那段遗憾，请你放心，我变得更加坚强。世界 有什么错，还不能够被原谅。世界不论怎样荒凉，爱过你就不怕孤单。我最亲爱的， 永远会在身旁。 面瘫痪。我们成遍体鳞伤，失去了交集，也失去方向。是谁习惯了对方，才让平淡推翻了过往。曾经都不再一样，未来不再能分享，甜夜的沉默却还在心上。 上就是幸福。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主持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这个小节呢，继续来跟你分享到这个好声音，它叫做永邦。永邦呢是纪中平在周会之后呢发现的第二个好声音，来回味一下这一首来自永邦的歌曲《你是我最深爱的人》，非常深情用心的一首歌曲。 爱上了一个人，能够为他牺牲，就算付出了生命，我甘心为。相爱的命运永远都不会忘记我们生活点滴，你是我最深爱 是永邦带来的作品，叫做《你是我最深爱的人》。接下来听听看张惠妹。